幸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一座海南岛，不过山海天，邀请震撼制作《鲁能山海天》，铜鼓岭的富壤林子，宝林河的壮美风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居住、投资、度假，皆为上乘之选。看房专线：13581581683，13581581683。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于10月30日至11月4日在北京举行。根据此前委员长会议的建议，本次会议的议程包括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刑法修正案实草案的议案等。据了解，此次会议的议程中涉及法律修订的议程，包括继续审议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标准化法修订草案、公共图书馆法草案、电子商务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刑法修正案实草案的议案。全国人大农业与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农村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船舶吨税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会计法等11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等。近日，质监总局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要产品追溯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家、行业、地方、团体和企业标准互相协同、覆盖全面、重点突出、结构合理的重要产品追溯标准体系。意见明确了开展重要产品追溯标准化基础研究，统筹规划重要产品追溯标准体系，研制重要产品追溯基础共性标准，探索重要产品追溯标准化试点示范等6方面主要任务。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把你的手贴近我的胸口，

想演都不会追，摇摆不停的 country music， 哪儿风光明媚，嘿，哪儿风光明媚。既然如此，你就该抛弃负累，大啦啦的享受阳光下被晒伤的滋味。试着去欣赏不完美的美，哪儿风光明媚，嘿，看你怎么去追，哪儿风光明媚，嘿，看你怎么体会，哪儿风光明媚，唱不完的歌，刻不完的音乐，闭着双眼都不会醉，摇摆不停的 country music， 哪儿风光明媚，嘿，哪儿风光明媚。既然如此，你就该抛弃负累，享受阳光下被晒伤的滋味，也有阴晴，潮起也有潮退，你也要试着去欣赏不完美的美，哪儿风光明媚，哦哦，看你怎么去追，怎么体会。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这首歌很熟悉的旋律，是一首老歌来的。它的作词作曲呢是罗大佑，原唱是刘文正，而刚听到的是胡彦斌在09年的时候为台湾电视剧《闪亮的日子》所翻唱的版本。今天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童恩的《做自己》。这个姑娘她可以抒情，可以摇滚，可以很稚嫩，也可以很狂放。 爱宠坏你和我，能不能停一下，叫一下就可以，偶尔我想偷个闲，好或坏等明天。想爱你 或爱他，我只想做自己，只想为了自己多呼吸一点。就算爱你比爱他更美丽，不如我让自己解放。会不会走太快？爱中坏你和我，能不能停一下？只要一下就可以，偶尔我想松了身，而好或坏等明天再想、啊、偶尔我想听不见，是好是坏等明天再说。想爱你或爱他，我只想做自己，只想为了自己多呼吸一点。就算爱你比爱他更美丽，不如我让自己解放、哦、不想为你或为他，我只想 首《做自己》是童恩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了，很干净但是很温暖的音色，也是很好的诠释出了那种拒绝复杂选择的心情。听完了小女生，接下来听一首很老很沧桑的歌，可能听到的时候会一下子触发你心底的曾经的一些感动，这是来自于刘德华的《来生缘》。 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不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只是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泛起了雨季，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

王菲的《奈何》，这首歌收录在王菲的一张有名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王菲的这一些翻唱呢，能够赋予老歌的新生命，而且让老歌呢又重新的再活了一次。这个《非靡靡之音》呢，其实是王菲取的名字，意思也很明显不过了，就是说邓丽君的歌呢并非庸俗，也是为邓丽君做了一个大平反。接连几首老歌，接下来还是一首老歌，刘文正的《飞翔飞翔我飞翔》。 我爱金色的阳光，我爱蔚蓝的海洋，我爱自由的飘荡，我爱白云故乡，我爱 这一首刘文正的《飞翔飞翔我飞翔》，词呢是来自于琼瑶。一般我们都知道琼瑶呢他是不会为歌曲作词的，一般情况下哦，除非是他自己的剧。没错啊，这一首歌呢就是他的剧《云且留住》当中的主题曲，而且呢这是琼瑶唯一的一部没有小说只有剧本的电影哦。小娟的音乐盒，接下来听到的是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说了再见之后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一片一片怎么听见

了太久的我和你，到了最后还是各分东西。没有一首歌说得清，一个可以让我懂的原因，也只好怪罪个性。我将问题丢给命运，点几首流行的歌，解释流行的无尽。我点一首歌，别太悲伤的歌词里头勾人眼泪的字眼别太多。再点一首歌，别太快乐的，我还需要哽咽的歌声抚慰伤口，代替你放开的手。我点一首歌，不要对唱的那些幸福，对现在的我有一点过重。最后一首歌，不要熟悉的，尤其是你变得的一些缠绵悱恻，那些对我太刺耳。 谢霆锋的点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会像小军一样啊，在很多年前对谢霆锋的印象应该就是叛逆的、桀骜不驯的，还有就是他在演唱会的舞台上面摔吉他这件事情。可是这两年再来看谢霆锋的一些表现哦，特别他参加一些真人秀，还有他做饭的样子，会恍然间觉得，这个谢霆锋和曾经的那个谢霆锋是同一个人吗？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现在的他很温暖，然后很懂事，又很有责任感。真的男人是会变的。好了，来听孙燕姿的歌《我不爱》，出自她2002年的专辑《Live》当中。 你消失了，爱消失了，跟随的我去哪里？想过要放弃自己，说放弃又放哪里？爱已经让我认识我自己，在眼泪留下的味道里，感觉不到你，才知道丢了自己。我不什么？没有你，没有爱， 的折磨，没有你没有爱存在。 记得前两天看张惠妹的演唱会的时候，朋友就说她的起码有15首歌能够引起现场的大合唱，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呢才能算是天后。所以后来想了一下，其实孙燕姿应该也能达到这个标准吧。她的15首歌能够达到全场的合唱，这应该是不在话下，甚至有可能是更多哟。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个组合，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记得这个组合，虽然它已经解散了，这个组合名字叫做 BAD， 来听到这一首《半点心》。 半夜三点，我还在外流连，不知不觉我又想起她的美，分手早已经过了好几年。在身边，他的身影又浮现， 他的眼有着东方美，他的脸有着西方美， 他的笑好像把全世界都大声喧嚷，为他陶醉， 他的话刺痛了我不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流出的时间能含着笑面对那一句永不悔的这一天。 那英最爱这一天，这是他征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沈庆作的词，小柯作的曲，很棒的一首创作啊。这两个人呢，他们的风格也是极其相近的，再加上那英的演唱，所以也是一首经典之作了。另外呢，这一首歌还是老舍的作品《二马》的同名电影片尾曲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齐秦的《情人的眼泪》，你可能听过很多的版本，像蔡琴啊等等的，而这首歌的原唱，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认识哦，但是有必要提到它，它叫做潘秀琼。好了，用齐秦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真，一颗颗眼泪都是爱，都是爱。为什么要对你掉后眼泪？你难道不明白在我眼前。 那张脸，笑得多么甜。今年的今天，我和你双手相牵，吻着心中永远是最美，要去疼爱一生的宝贝。 新的一天。